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偏南风会逐渐增大，大气清晰度有所提高。虽然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致使气温比昨天稍微有所回落，但是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27度左右，人体感觉依然比较舒适。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气温23至26度，相对湿度 20%。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阵风也是可以达到6级的，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气温25到21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4月27号11: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假期临近了哈，周六还要上班呢啊、 哦， 大家不要忘记啊。 是的。 有些朋友在周五就订了一些狂欢的 party， 不要结束太晚啊。 哦，是的，千万不要忘了你们周六还上班。 得打卡啊。 对，我们也要上班。 提醒各位哈。 对。 假期是三天吧，对不对，道道？ 对，三天。 可以去周边玩一玩哈。 嗯。 今天我们这个目的地呢，三天估计不够哇。 对，我们这个是适合于拼假，或者说我们拿出一个单独的假期去前往。 是的，我们要去。德国、啊、 哇，哎，我们好久没说德国了。 对，说到德国有非常多的印象，对它， 对， 比如说那个汽车制造业的严谨以及， 哎，你看现在是不是车展， 对， 好多德系车现在不是出来了吗？ 是， 我们就根据现在这个车展然后来的这一期节目， 嗯，就是那个去的时候就回来了。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 对、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德国哈、带着我们今天去的是德国旅游局的朋友啊、是德国旅游局的睿智啊颜值担当啊哈， 是的， 王静思，欢迎 静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主持人好，我是德国国家旅游局的媒体经理王静思，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德国旅游的那些事儿。 你看看。 棒了，思路非常的清晰。 对， 嗯， 是去德国留过学的朋友， 当然了， 在哪个城市留学的？ 在德国北部的不莱梅，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足球队非常有名， 云达不莱梅。 不莱梅， 对，他还说在他上学期间，厄齐尔还在效力呢啊。 是的，非常有幸的看了一场厄齐尔的比赛。 哇，天哪！ 德国国家队最棒的球员之一，协调性以及他的所谓对球的悟性，世界前五。 现在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道德国国家队会派出哪些主力球员呢？ 老鄂还得上啊。我们要去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有红色主题，还有美食之旅等等，都会包罗万象介绍德国哈。 对，今天我们去到的还真是德国，可能不是大众路线当中的一些地方。嗯， 静思，你稍事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我们的资讯之后要听听王静思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一共有几条资讯，我们要分别跟大家说一说哈。第一条是五一假期北京开通了什么呢？十条公交节假日的专线。 嗯，是的，记者25日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为了方便乘客假日休闲出行，那北京公交集团五一期间将陆续开通十条节假日专线。 都有哪十条到达？ 都有哪十条啊？ 嗯， 包括什么呢？从市区开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去 八达岭长城， 去 青龙峡， 嗯， 古北水镇，还有慕田峪长城、南海子公园，还有世界地热博览园等北京市知名景区。 你别说这些，经常听到哈，这都去全了，不再多说，对吧？ 这里面我可能也都去过。地热是没有了，这里面我就去过俩 啊， 那个一个古北，一个南海子。 南海子哈， 嗯嗯， 据介绍呢，节假日专线将使用空调车，采取一站直达的运营模式啊。专线车的市区停靠站可接驳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枢纽。 嗯， 十条节假日专线车的票价从10块钱到48块钱不等。 嗯， 部分的线路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可享受优惠。 嗯， 持各类免票证件，嘿嘿，无效。 啊，是的，大家要注意喽。 是的。 节假日专线的详细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市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是的，方便大家假日出行哈。第二条，我们移步重庆。 哎呀，重庆，重庆是个好地方。 这个字儿我俩还真查过。 哦，我们俩这个对，这到底念什么呢？有点模糊。 对， 是綦江。 綦江啊， 对， 綦江怎么了？叨叨。 綦江国家地质公园将于4月28日开放，这不就是明天吗？ 好。那个刘若英电影也上映了，对对对，后来的我们嘛，对不对？明天啊， 是的，是的。 首映礼呢，很多朋友去看了，哎呦，感动的无数人落泪啊！回到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28号开放。记者25号从重庆市政府获悉，重庆第一个以古生物化石为主题的国家地质公园——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就在今年4月28号正式对外整体开放了。 嗯， 这个地质公园呢，是由古建山、老营山、翠屏山三个景区组成，总面积达到98.9平方公里，是集科学研究、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和全国科普基地。 是的，那据了解呢，这真是 这个播报是这样的，老营山和翠屏山呢是国家古生物化石的集中产地。 是， 老营山景区已经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存有世界最大的古鸟足迹，中国保存最完美的鸭嘴龙足迹，中国数量最多的翼龙足迹等珍贵的遗迹。那翠屏山呢也不能认输啊。 嗯， 对，那它在这个景区内集中分布了大量1.5亿年前的木化石，就是木头的化石，及綦江龙、綦江北渡鱼等古生物化石，具有较高科研价值和科普价值。 哇，这一片在那个年代，好多恐龙在这边真的是生龙活虎过。 是啊，这都是他们征战过的地方。 是的， 最后团灭。对。 第三条，北京世园会国际馆9月完工，将展现怎样的景观呢？钢铁花海。 是的， 钢铁花海。 钢铁花海，我的天哪，这个 就有种非常硬气霸气的感觉。 在延庆啊， 是的，在延庆的北京延庆世园会的核心景区里，将出现有94棵花伞簇拥的花海，这都是打引号的。 是。 那记者4月24日去探访首次对外开放的世园会国际馆工程现场，这个展示参展国家地区和园艺组织园艺景观的国际馆建筑本身，也将展现独特的钢铁花海景观，预计在今年的9月底完工。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个，比如说有象征性的建筑哈，这个工程以花伞为基本的元素，94棵由钢柱和悬梁啊，就悬梁体钢制的结构哈，构成的花伞在顶部花瓣处相互的连接。 哎呦我的天哪！ 既对建筑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又构成了如同花海般的屋顶。 我觉得这个好繁复啊，就是看 温岚和杰伦。 对，屋顶站在我们的屋顶上那是不可能的。 印上去啊！ 对对对，你看，我就想到了好多那种精美的胸针，它都是那种花瓣，像那个金属制成的。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放大了无数倍的那种精美胸针。 我们的主播呢，特别喜欢耳环呐、胸针里边的东西啊。 是的，你看，哦，小发发。 爱耳环啊，对， 耳环啊， 这个屋顶不仅是好看，还很好用哈。 嗯， 具备像遮阳、自然通风、光伏发电、夜间照明等多种功能，而且 什么呢？就是花伞的顶部还设置了融雪电缆， 下雪就给它 并在花伞的柱内设置了雨水管，这样就可以把雨水收集起来加以利用。 好棒的设计， 好棒啊！ 嗯， 对，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国际馆呢不仅是园区内面积最大的场馆建筑，也是用钢量最大的工程。花伞的加展厅主体结构的总用钢量能达到7600吨，多沉？ 其实是全部的用量 啊。 其中94棵花伞平均每颗就达到了30吨，最重的一颗33.7吨。 哎呀，我的天哪！ 人力、物力啊、情商、智商都在里面呈现出来了哦。 哇，真的是建筑与力量的完美结合。 希望9月份大家去延庆感受啊。 是的。 接下来自瑞士的事情啊，瑞士发布了夏季旅游的主题，倡导游客骑行瑞士，回归到大自然当中。 对，其实瑞士呢，一提到瑞士，大家都第一反应就是湖光山色。 是。 那怎么样去领略这样的湖光山色呢？骑行能够充分让你置身在大自然当中。 不错不错、 是的，4月25日，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北京举办了2018年夏季新闻发布会，宣布新一季推广主题“骑行瑞士，回归自然”。 记者真辛苦 啊，真辛苦， 了解发稿 啊，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发布会，他们都得跑，一天跑好几趟。 对，瑞士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体验城市自行车的观光游客，喜好公路自行车的骑行爱好者，或者热爱山地自行车的户外运动发烧友，在瑞士这个国家都可以用环保而自由的旅行方式回归大自然。 嗯，是的，瑞士全境的总长是12000公里的骑行路线，与公共交通网络完美衔接，大家不用担心啊。对，清晰的标志长度、难度、方向，方便每位游客尽享骑行的乐趣。骑累了，你还可以搭乘公交。 是的， 对， 回来。 回来吧， 先走，先走，回来吧，让孩子哭出来吧。12000公里，很长的骑行路线， 很长了，真的是。那得骑3个月吧，3个月可能都 累积的话真的很长哈。而且他们说，为了推荐不同的游客的骑行体验，普通的游客像我们这样的哈，可以选择长度为30至40公里的一日骑行初体验。 对，骑行初体验， 游览与骑行相结合，套餐包含自行车租赁和向导。这是轻度体验者呢骑行瑞士最新的旅行方式， 真棒啊。而运动爱好者则可以选择最佳骑行路线精选的组合。对，按照线路穿越阿尔卑斯山区，沿着湖畔骑行，费用含有自行车租赁、住宿以及自行车托运这等等等等。 都托运了、 有托运了哈、这个就不是30-40公里的了。 是的，就不是 是50-60。 对，不是2-3天了啊。 是8-9天。 离开的时候。瑞士60家自行车酒店经过了质量的验证，具备接待骑行者必备的软硬件的条件哈、比如说带锁的车库，行程规划和修理服务等等。那2018年夏季特选日期之内，通往阿尔卑斯山口的道路还专门为骑行者预留了空位。 是的，非 常贴心啊！谢谢瑞士一系列的工作哈。那个物价是挺高的哈。 物价高，但是人家确实也是美啊。 是吧？ 吧？ 对， 嗯，山色湖光哈。 嗯，是。 第五条来自于，哦，鲨鱼一直是海洋当中非常凶猛的动物了。 对，经常有海边立一个啊鲨鱼的标志。 对对，这里出没离得远远的啊。 嗯。 防范鲨鱼来袭，泰国方面海滩安置了浮标网，保护游客的安全。 是的，这是据泰国的《星鲜日报》它的一个报道说，泰国海洋与沿岸资源厅准备在华新海域那安置浮标网，以防鲨鱼入侵和保障游泳的安全。 嗯， 据了解，这是泰国第一处使用浮标网阻挡鲨鱼的海滩。 第一处啊。 对，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对鲨鱼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哦， 嗯， 这个就是， 万一这个鲨鱼被网缠住了怎么办呢？ 嗯， 会不会造成它的一些不安全呢？ 对，我们都会考虑这个平衡资源哈。 嗯，对啊。 当地时间4月23号，巴蜀府的这个海洋与沿岸的一些资源公司的主任啊，是这么表示说，自从发生外国游客真的被鲨鱼攻击事件之后， 嗯， 海洋与沿岸资源办事处计划在海上安置这个浮标网了， 嗯， 以保护玩水民众和游客的安全。这个计划呢，举行了听证会。 嗯， 那不能你说了算，大家要取证啊，民主 啊， 对不对？ 村民们都来了， 都来了， 是吧？ 啊， 村长带头，是不是？ 村长带头起的第一次早，哦，最早的一次， 哦，啊， 3点集合，收集了村民和旅游业者的意见，众人一致支持通过。 哦，通过，好的， 安全。 那 对， 对对对，嗯，据海洋与沿岸资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透露说， 哦， 说这一段浮标网全长是320米， 嗯， 每个浮标间的相距1米，全部是用塑料绳、塑胶绳去连接的。嗯，算起来呢，浮标就有200米长。他们拟于当地时间的25日开始，在离海岸50米的海域平行安置浮标网， 这是有必要的啊。 啊，哦，对对对，这个拦一下。 对，嗯，也希望不要影响鲨鱼的正常的这样的生活的习性哈。 对对对，就是，啊，咱们就得运行着来看嘛，是不是？ 是的，时间来到11点46分的20秒钟， 嗯， 马上有请王静思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时间来到了11点47分的40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这都是德国当地的歌手的吟唱啊， 嗯，对， 风格都不一样。 嗯，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一个那个厉害的乐队，你还知道吗？ 哦，我知道，嗯， 那个 啊，对的， 嘿嘿嘿， 对。 今天我们要去非常非常美丽的德国，而且， 嗯， 德国现在静思就是去德国的直飞是已经相当方便了哈。 对，我们从国内的话，其实是有9个城市，包括从北京啊， 哦， 上海，长沙、成都、深圳、南京、沈阳都是有到德国的这个直飞航班。 沈阳大城市。 哇，沈阳，沈阳的朋友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因为在东北地区嘛， 对对 对, 对，必须得需要一个。 那我们这趟如果去，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目的大概的是在哪个机场直接飞到呢？ 我们比较方便的是飞到法兰克福机场， 哦，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其实是，哦，我们的开始是从德国西部开始， 嗯， 然后一路往东走。 哦， 哎， 由西向东， 对啊，不走回头路，嗯，这样玩一圈。 是是是，对，现在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就恐惧飞行时间哈，嗯，像我就是那种，比如说我飞过最长的就飞到斐济， 啊，多长时间？ 飞到塔斯马尼亚，我都记不得16个左右吧。 哦， 其实还挺长的。 那中间有转机吗？ 墨尔本。 那还好，其实 啊，飞到墨尔本，然后再转一转， 哦， 有时候到斐济是从香港转一转， 嗯， 有一个稍微的间隙也还好。 对对对对。 那从这里到法兰克福大概多长时间？8-10？ 应该是 9个到10个小时，差不多， 哦，9到10个。 对， 行， 北京会稍微相对稍微好一些， 嗯， 上海的可能是会远一些。 哦， 对，上海飞到北京还得2小时。 对 让上海的朋友哭出来吧。 上海朋友，我先坐高铁去北京，然后从北京飞。那沈阳的朋友岂不是最近了？ 对，反正不管怎样，旅途不是很艰苦哈。就很多的像汉莎呀、国航都是直飞。 对对对，都是直飞、 对，其实汉莎航空它本身的舒适度也会很好，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飞行时间长会很累啊，或者怎么样。 对，而且汉莎的飞机上它有就是夜宵、小零食什么的，会有泡面，就比较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泡面、 还有泡面呢？ 对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 真的， 请问你选择什么呢？ 空调。反正是很舒适啊。那到了法兰克福之后，作为这个线路应该不是第一次德国，大家因为大家去德国一般都是一些非常出名的城市，像柏林、法兰克福啊这些地方哈。我们今天是沿着两个伟人的足迹先说出来，这两个伟人真的是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啊，哎呦我的天， 并驾齐驱， 对嘛？这静思里边这个思是很重要的。 是，这两个伟人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思。 对，那就是马恩二位啊。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是的，他们两个是在不同的城市，是吗？ 对，是在不同的城市，因为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所以呢，我们德国国家旅游局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国市场的特别主题，就是纪念这个伟人诞辰200周年。 200周年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特别策划了这么一条红色之旅。那么我们的线路开始呢，是在这个。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 特里尔， 对， 特里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 我也是。 对，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它全城可能只有11万的人口。对，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 小 的。 小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它是德国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德国人眼中第一个世界之城。 哎呦，以前是不是还挺繁华、挺重要 的？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尤其是在古罗马时期，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特里尔它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整个地区的一个重镇，相当于一个行政首都。 哇，行政首都呢？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么一个小镇。 反正是他的故乡哈， 对，是他的故乡 老城。老城肯定可以是走走的，走着去看啊， 对，我们 溜达着 走一走，逛一逛。其实。因为特别为了这个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嘛，就是特里尔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莱茵州立博物馆，还有一个是叫麦西翁博物馆，他们特别策划了这个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特展。然后通过这两个博物馆之间，其实大家步行就可以走到大概10到15分钟的路程。这10到15分钟的路程正好就穿过老城， 太好了， 会途经很多很多这个景点，包括有8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 10到15分钟，8个是 什么？对对对。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的天哪，就看我的表情，真的是瞠目结舌。 离得太近了，真的。 对，因为其实老城很小，就包括有这个古罗马时期的浴场。皇帝浴场，就有点像意大利那个 感觉，我 了解， 对对对。然后包括有教堂呀，还有君士坦丁大殿， 哇， 这种。对，我们还有包括特里尔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黑门，也是古罗马时期。 黑门， 黑门。 其实它是一个灰色的岩石沙粒做成的一个门，但是因为风化就变成纯黑色的了，所以我们大家就管它叫黑门。 这沿途这些都是景点啊？ 对，都是景点。我们可以延伸，比如说我从这个莱茵州立博物馆，我看完了关于马克思的展之后，我可以在往另外一个博物馆走的过程中就途经这些景点，就绕一圈，对，然后再去参观下一个博物馆。 哇，我觉得在这个小城里面如果要是漫步的话会特别的闲适，然后就可以走着走着把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全看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城市虽然很小，但是景点非常 内容丰富。 对，没错。 而且它的应该我总感觉像这样的老城，尤其是这种小城，它没有太多现代化的东西，所以它给人感觉也是非常古朴的。 对的， 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啊。 没错没错，就是老城的市中心广场都是保留那个时代保留的特别好，建筑啊这些， 那岂不是很罗马？ 对呀，你试想一下，在一个咖啡馆里拿出一袋羽毛的笔，蘸一蘸墨汁， 哎，这怎么写？这个写 不忘初心。哎，周托，你还 方得始终， 对对不对？真的是，我觉得哎。在老城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咖啡馆啊聚餐的地方， 有 是有吧， 有的 有 的对， 德国 就是在中心广场上有一些各种品牌店呀，然后小的咖啡馆呀。 那必须有呀， 有啊。To be number one 日暮吧。 你知道那个品牌店是消费的还是饮食的呢？ 消费的。 哦，消费的。 消费的。 就是有街区有shopping mall 那种的。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这个还真的是挺那什么的。 对啊，就是大家吃住行游购娱就全搞定了，全解决掉。 谁说特里尔 是老城区，它老那边有非常现代的部分，涌动 的 激情啊， 是的，是的，真的是一个涌动机，因为从那个时代它保留下来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吸收新鲜血液。 嗯，马克思先生的故居有在这边吗？ 在，就在特里尔。其实它有两处，但是我们现在。 两处， 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就是他的马克思博物馆的这一处，其实是他出生到他十七个月大这段时间他居住的地方。 哦， 但那个房子实际上是他们家租的，不是他们家的产业。然后现在、 好详细、 对，然后实际上他们家的产业是在离黑门非常近，也就走路两分钟的地方、有一个三层小楼、那个是他们家的产业，是他从十七个月大搬到那里之后 一直 到高中。住在那个地方。对对对，然后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刚才我提到是租的嘛、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就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是马克思他们家他出生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后来发现了他是故居，又把它作为这个博物馆？ 对 呀、 为什么呢？ 对对对， 我猜一猜，咱俩猜猜啊。你到时候你现在 他为什么你猜什么？是为什么租的是吗？ 就为什么这个不知道？以前是他们租来的房子，是马克思从十七个月之前住的。你猜有没有猜一下？我的感觉， 那肯定是房主当时是怎么说出来了吧？ 我知道 啊，你知道啊？ 没有登记。为什么 没有登记？ 是因为那个时候吧，大家有乔迁呀、这样的讯息都会登到报纸上。 登记，你看看，手机手、 真是手机手，五八同城。 然后就， 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哦，原来这一处房产是他从出生到十七个月大的， 很有意思。 对对对，后来就是德国的一个政党就把这个房产买下来作为党产，然后现在就作为了这个纪念馆， 也算是景点， 而且也算是这样的。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近似这些景点连得很近，遗产啊、黑门呐、博物馆，全都是 free 还是需要收费的？ 博物馆是需要收费的，对，但是为了这个马克思这个诞辰纪念，就是出了一个马克思卡。 哎呦， 对，出了马克思卡，就是包括我刚才提到有马克思展的那两家博物馆，还有另外的这个马克思出生的这个故居，还有另外一座，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一共是四家，就是联票。都可以用，对对对， 是有纪念意义的，收藏意义的哈， 对， 真的， 是的， 而且今年马克思好像还推出了，就是特里尔市嘛，推出了一个纪念币，欧元的纸币， 好帅， 面额是零，但是是为了马克思特别纪念。 谢谢马克思先生哈，德国的很多很多的杰出的人士都在他们的城市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静思聊到这里，特里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哈，下半段还有。恩格斯的故居，对不对？ 是的， 还有很多。 恩格斯等半天了， 还有美食的推荐，不要走开喽。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预计双休日期间呢，周六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变化不大，周日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北部山区可能会有阵雨，对交通出行影响是不大，大家不要担心。周六4月28号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周日是休息的那天了。4月29号晴转阴，夜间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把调频和关注点锁定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剑道。 这个花腔女高音， 嗯， 在前面做一个开头， 对 啊，后边就是一个特别摇滚的乐队出来啊，那感觉很碰撞啊， 很碰撞。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也会有碰撞的部分哈。 对，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是来自于德国国家旅游局哈媒体部的经理，刚刚说对不对？王静思，欢迎， 欢迎静思。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静思很成熟 啊， 跟他年龄不太成正比，你发现没有？ 哦， 他感觉好小的样子。 对呀。就感觉很年轻， 是是，但是他经历确实很丰富的啊，去很多国家都玩过待过啊，今天带着我们去美丽的德国的一些先从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去走起哈。 对对对 对对，刚聊的特里尔， 这是 马克思 的故乡。 一说到马克思，另外那边那位 就得出来了， 就得站出来了 啊，并肩而行的嘛。 是的，是恩格斯先生啊，也在行当中会去他的故居和故乡，对不对？ 对，是的，因为我们第一站特里尔，第二站其实就是恩格斯的故乡，乌波塔尔 。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类似吗？ 非常不一样。 哎呦， 非常不一样。 对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特里尔，它是一个历史文化气息特别厚重的一个小城。那么乌珀塔尔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城市， 有工业的， 对，工业城市。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德国的北威州就是工业比较发达，尤其像我们中国很多的企业都在北威州有设立工厂呀或者公司。 真的？ 对对。然后乌珀塔尔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难怪他们每年都去那开会呢。 重工业轻工业大家也不太了解，你说那边是属于什么业？属于 乌珀塔尔这个城市其实原来是以这个纺织业起家的。 哦，纺织。哦， 对，但是现在已经慢慢转到一些重工业的上面。 哦 okay、 对，像汽车配件这样。 哦，厉害了。 对， 看北角山腰也说了嘛，他说那个 乌珀 塔尔就是一座十足的工业城市，号称德国的曼彻斯特，倒挂着的小火车让这座城市是飞升国际。恩格斯也诞生在这儿。那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钢铁医药工具，更造就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北角山腰。 是的， 老燕子鱼也是 KOL， 对不对？是我们的朋友。他说今年德国刮这个风，继特里尔发行马克思零欧元纸币之后，大学城图宾根的零欧元纸币也来了，都有纪念意义哈。谢谢这些好朋友去分享他们的体验哈。 是， 其实我们的静思都认识这些朋友， 对 不对？ 是的，都是跟我们德国国家旅游局关系非常好的老朋友。 对， 非常密切的。 说说这个乌珀塔尔啊，说说他到底是怎么个重工业不一样。 我们刚才这个北角山腰哈，山腰姐姐她提到了这个有一个旋轨列车。 是， 对， 其实这个旋轨列车可以说是现在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还留存的有着就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旋轨列车。 对，旋轨列车。 它 其实 倒挂着。 对，倒挂在空中的轨道上来行驶。然后它每天其实。 倒挂的， 这不是过山车吗？ 就是这么走啊。 对，倒挂着， 头顶在下面。 那 我们人肯定 是上面的，对， 是车是倒挂的。 哦，对对对， 对，车是倒挂的， 那不行，那就空血，你知道吗？是坐着。但是它是这么往上走的啊！ 对对对， 哇，好酷！ 是的，它现在每天还要承运8万人次， 这么多， 对，占这个城市的1/3的交通运输力了，已经。 看来这个城市也挺大的， 对，很了不起的一个。 你有没有体验过这个倒挂的？ 当然。 什么感觉？快吗？ 它不快，就是有点像我们地面公交的那个速度，会比它稍微快一些哈。对对对，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如果是以游客身份过去，其实是可以体验它的这个皇家列车。 哎，皇家 对皇家列车其实是 另外一种吗？ 对，旋轨列车第一代。 第一代， 对，第一代 初代的， 没错，就是大家游客去了之后呢，可以就是提前在网上预定，然后预定这个下午茶，就是因为这个车里边的装饰配饰全都是第一代当时保留下来的样子。 大概是个什么样儿里头？ 非常古朴，有点像我们那个古代时候的火车的感觉，对。 古代时候的火车， 对，就是时间久远一点的那个火车，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木质结构吧。 对，木质的，里边都是木质的，然后有这种就是座椅是配的那种棉质的呀，然后上边有这些真丝的包裹，这种都是非常优质的一些材料。 那就是 对， 一般都是那种采取坐的这个位置，没有躺的那种，是吧？对吧？就是坐的。哦， 对对， 你可是对。那如果要是说悬轨的话，它是悬挂在那个轨道上， 对，悬挂在轨道上，就是先在空中大概8到12米距地的距离建一条钢铁的轨道，然后这个车再挂在轨道上的形式。 这个承重力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也是重工业的体现之一。 对对 对， 对 不对？ 没错没错。 那恩格斯先生在这边，你刚不是我们的山腰说这个不仅造就了钢铁医药工具，更造就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 对对， 恩格斯先生这边有几处火车？ 哎，你怎么问这么直接呢？ 三处。 三处。 那边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其实在沿着这个旋轨列车，就是会看到有一个恩格斯的花园广场，非常小非常小，它不是很大，对。但是在这个花园广场上就住了一个恩格斯的雕像，那个是我们中国送过去的一个雕像。对，然后在这里我还想就是说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我个人的体会哈，就是我们中国给德国送的这个恩格斯的雕像，包括前两天刚刚送到特里尔的这个马克思的雕像，都是以这个两位伟人成熟期或者是暮年期的这个形象。对，但是 他那个时候比较深入人心，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就是也采访过一些德国朋友哈，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两个伟人形象可能他们更倾向于这种年轻啊、意气风发呀、这样的形象，所以可能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对， 可能十七八岁或者说二十多岁， 没错没错，没错， 正值青年的时候，风华正茂嘛， 对的， 等等等等嘛， 对。 对，然后在这个恩格斯雕像花园广场旁边其实就是他的故居，但现在的这个故居实际上是恩格斯的祖父的房产，应该是，对，是他祖父的房产，现在也是变成了一个纪念的博物馆，正在整修，就是准备为两年以后的这个诞辰纪念日在做准备。 他是两年之后， 对，两年之后伟人，两个伟人差两岁， 两岁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这个纪念博物馆后边是一个早期工业革命博物馆，就里边有讲述了很多关于这个伍珀塔尔起名的这个纺织业的，对，到包括到现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小学课本上经常能见到的珍妮纺纱机。 哎呦 啊，还真是珍妮纺纱机。 我努力回想一下。 珍妮这个名字还真的是蛮熟悉的。 铁血丹心。 对， 了解了。反正这趟啊，这两个伟人的故居还是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和味道哈。 是的，是的。 人大家可以慢慢的在这两个城市，这个第二个也是可以步行的那种，是吧？ 我们可以坐旋轨 列 车， 对， 然后把所有的景点穿插起来。其实包括乌珀塔尔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剧院，大家可能知道著名的舞蹈艺术家皮纳鲍什，他就是在这个乌珀塔尔做这个舞蹈指导。 舞蹈 指导 间，对对对，所以也是在那里算是成名的吧。 对， 有生机的地方肯定是有他创作的元素在里面。 对，没错没错。 这俩地方呢，如果这是去游客，比如道道跟我，我们俩去这两个城市游览的话，两天够吗？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再适当把行程拉长一些，因为像特里尔这个城市呢，它其实可以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逛的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个伍珀塔尔呢，它旁边有一个小镇，它其实是这个双立人的工厂所在，双立人的故乡。 哇，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再到伍珀塔尔之后顺道 去那儿看看， 对，去那儿看一看， 这才是真正的工厂店。 没错， 对。买点刀具。 这个小镇有名字吗？ 禁止携带管制刀具啊。 有名字吗？这个小镇忘记了。但是大家一说那个两个小人儿，他们都知道。 对 对 对, 对，生理人的故乡就知道。 对，两个小人的 home。 对，问一下，这属于当地的这个产品，它肯定是便宜价格。 对对，是便宜的，而且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制作的过程。 好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之旅，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 也算是其中一道菜了。 是的，这两个就是伟人的故乡，我们是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而且我觉得是历史加上文化加上这个自然景观都能完美融为一体的这两个地方。 当然其实提到德国，我比较在乎感受，除了这个红色之旅之外，就是他们驾驶的乐趣哈，因为德国真的是对。因为那个我们的静思也在德国留学过哈，在德国开车，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是有驾照的中国的朋友去那边复杂麻烦嘛，办就比如说自驾的话， 其实很方便，我们只要做一个驾照的公证就可以了，做一个公证件。对，然后包括像我们德国国家旅游局有在2015年的时候跟汉莎航空一起联手开发了一款德国自驾购物的App。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我们想去德国自驾的朋友，因为里边涵盖了你出行之前所需要的各种资讯，包括你怎么租车，然后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面租车订机票都可以完成。 这个 app 简直是太棒了！ 是是是， 对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德国有其实不能开太慢哈，高速路上。 对对对，一定要 限最低速， 有限最低速。 因为德国的这个高速公路普遍不限速。 多数都不限速、哦、所以如果你开到像在我们国内可能100-120这样的速度，你真的要靠边站了。 真的？ 对。 靠左还是靠右？ 靠右。 靠右吧。 对、嗯、靠右靠右。 左侧是超车道。 对，没错，左侧超车道、哦、所以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德国自驾的话、嗯、最好能找一个有比较丰富自驾经验的小伙伴一起，对，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嗯、 对，因为太快了。 对，真的是太快了，就看旁边嗖嗖嗖， 真的是。 对、 嗯、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自驾的时候就觉得后边有车在晃你啊，或者在滴滴你，他可能就感觉你太慢了。对、 哦、 对， 哦，他们真的会那个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第一次自驾，或者说你觉得你的速度真的提不上去，那请靠外边。 对对，靠左，靠右行驶， 靠右行驶， 是的，没错，不要挡到我的前面。 对对对，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自驾乐趣是非常的风驰电掣啊。 对，其实在德国自驾，因为德国车本来就很好，然后再加上公路状态很好，再加上不限速，哇，那真的是体验风驰电掣的感觉。 是的， 除了这个自驾之外呢，哎，有没有一些自驾的路线？ 有 推荐。 我们德国家旅游局其实一共推出了150多条度假线路，就大家可以自驾，也可以骑行、啊、也可以徒步，这些都有、啊、就适合于不同 喜好啊， 对对对对， 等级啊， 对 对, 对，包括我们像有美食主题度假线路，大家可以自驾。 美食主题， 对、哦、对，就说到美食，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就德国只有啤酒、香肠、大猪肘，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 真的、啊？ 对， 真的吗？ 并不是，并不是。 那还有什么呢？ 什么？ 因为像我们今年的全球年度推广主题就是美食美酒、啊、我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寻味德国。 哎呦、 啊、寻味德国。 对，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德国不光只有啤酒、香肠、大猪肘，其实光说到啤酒、嗯、德国就有5000多种啤酒。 妈呀，这么多。 对， 就5000多种， 大家肯定都 5000多种 没有尝试过。像我们比较我们自己觉得哈、嗯、可能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嗯、就是在班贝格那个地方、嗯、它有一种烟熏啤酒。 哎呦， 就是喝起来有点像熏肉的味道。 哎呦， 非常非常好。 太爽了。这是 把熏肉省了吧。 如果要是比较喜欢吃素的朋友，不妨可以尝尝这个， 就你 既可以有肉味还不用吃肉。 它的浓度高吗？ 不高不高、哦、只有5% 啊，可以， 差不多、嗯、 还可以。 对，女生喝也很好、 算清爽级别的、 没错没错、嗯、 对。 然后包括像大家知道德国面包就有3200多种、 哦、哎呀，5000多种啤酒，3200多种面包， 嗯， 香肠也得好几百， 香肠也有好几百， 香肠就更不用说了，就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当然、如果说不太吃肉的朋友、 素一点的 素食的朋友，可以选择在春季出行，大概4到6月份这个时间。 有特别的产物吗？ 对，有时令的白芦笋。 哦，白芦。 对，这个是在德国被德国人称为是蔬菜中的白黄金。 这么有营养啊。 对， 白芦笋 纤维非常丰富，粗纤维。 对对对， 然后但是吃起来又不像我们平时吃的绿芦笋那么干。 哦， 它汁还很多。 哦， 对，然后所以一到春天的时候，德国街头大家就会看到会有各种临时搭建起来小木屋或者是小帐篷、里边它都 是街头，就是搭建起来这种。 对，街头它就会卖自己家挖出来刚刚挖出来的这个白芦笋。 哎呦， 对，还有好多餐厅都是后边挖出来，前面就帮你做了。 他们怎么做呢？这个 有可以浇汁儿，浇荷兰汁儿 啊，或者跟鸡蛋啊、低温水煮蛋这样一起配合起来吃。 哦，他们是这样的，就跟咱们那个发婆婆丁是一个道理。哦，时令蔬菜嘛。 对对对对，那听上去很美味的一个食品。 对, 对吧， 而且它配上葡萄酒也会味道非常好。 哎，你刚才说品味嘛，哈，因为在德国除了啤酒，葡萄酒德国有。 非常有名的雷司令啊。 哦， 雷司令，对， 对了对了对，大家可以尝尝哈。 是，就是在摩泽尔河沿岸，就是有非常多葡萄种植园，因为德国一共有13个葡萄种植产地。对，然后生产非常有名的雷司令，包括我们法兰肯地区可以说是独有的这个万西尼的葡萄酒，因为它其实只在德国法兰肯地区和法国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片区域才产这个这样的葡萄。 好珍贵的 酒。对，而且这个万西尼酒它的瓶身这个包装都是有这个申请了专利的。对，它是一个口它的瓶嘴是细细的，然后瓶身是一个胖胖的小肚子。 哦， 咦， 对，大家看到这个瓶身就可以确定它是万喜米酒。 了解，对 对。 其实，在德国呢，就很有味道的啤酒。红葡萄酒美食、哦、对吧、嗯、 对， 那其实都我们想拥有这些东西倒肯定会觉得物价的问题，对吧，到底可以多花多少钱可以得到这东西、嗯、因为你在那边留过学，你比较一下他们的物价水准，像比如说法兰克福柏林这些地方是不是比较 嗯， 像刚说的两座伟人的故居是不是比较少一点， 就是相对大城市相对会高一些物价、哦、但是德国整体的物价其实都不高， 不可怕，对不对， 对，都不高，因为像我们如果说去一个私人的酒窖买一瓶葡萄酒就几欧，十欧、十二欧到头了， 哇， 就 这么便宜， 对，喝到品质非常好的葡萄酒 哦、 嗯，然后、哦、很便宜， 对，像我们去一些，比如说女生爱逛这个药妆店呐、啊 嗯， 或者是护肤品店， 嗯、 我们买一些。当然不是国际大牌哈、 嗯， 德国本土的一些产品就是几欧就能解决了， 真的吗？哎，德国也有这些，就比如说，是。专门卖他们德国本土产品的一些商场 有吗？ 德国现在比较多的是大型的综合类的商场 啊、哦， 对，它可能就是从国际大牌啊到德国本土的 都有 都有 啊，不错， 好高端。 刚刚你说这两个城市有没有这样的商、嗯、shopping mall？ 有啊有啊，每个城市必须都有、 啊，特里尔都会有啊， 都会有，都会有， 哇，德国 担心， 对啊，德国简直了，我觉得这。就是不管大城市小城市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购物商场， 是 的, 是的， 第一层呢、嗯、是美食，第二层双联，第三层包，第四层衣服，哇天， 哇， 第 五层鞋， 对，第六层 吃饭 吃馍好棒好棒。哎， 对， 住宿呢，在那边住宿有什么感觉？ 住宿主要看我们大家的 需求 对、嗯、如果说你想选择市中心一点，或者比如说你是火车出行，因为在德国境内火车出行也非常方便嘛、 嗯、 因为德国火车一般都在市中心，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市中心四星级左右的连锁酒店，像 Intercity 这样的、 嗯、 不算做广告吧， 嗯，不是不是 没事， 贵吗这个？ 不贵不贵，很便宜，基本就我个人感觉比国内的同档次的这个酒店要便宜、 啊、 而且它还很干净、 嗯、 这是重点。 屋子大不大？ 屋子，欧洲的酒店屋子普遍不是特别大 okay, 但是我觉得我们住足够了。 嗯， 是的，在市中心，而且离你逛景点啊出行啊都非常方便， 对，非常方便， 对。哎，其实德国也有很多就是这种老市场啊、 嗯、 这种、 嗯、 或者说可以逛的一些集市， 有吧、 嗯、 有、 嗯、 是的，就像比如说可能国人知道比较多的就是慕尼黑有个谷物市场 啊、谷物市场， 谷物市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菜市场、 哦、 卖各种新鲜的时令蔬菜呀、 哦、 水果呀、 哦、 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类似啤酒花园的地方、 嗯、 就是有大家可以乘凉喝酒聊天的地方、 嗯、 所以是个非常惬意的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 也是一个很综合的地方、 哎、是的，慕尼黑谷物广场， 对 对 对, 对，哎呀、嗯、说到这些，其实德国跟我们的印象已经不再那么严肃了哈。 是的， 其实还是很热情 的， 对 啊，而且刚才这个我们静思说在德国坐火车出行也是很普遍的、 嗯、 我在想就是如果要是坐欧洲的这些火车，就是沿途它那个风景也都会非常好吧。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大家选择、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德国旅游的话、 嗯、 其实可以选择通过火车来出行，因为像德国联邦铁路的火车覆盖不光是德国前境，它也包括了德国周边、 嗯、 就欧洲其他的国家它都可以衔接，所以出行是非常方便的。 德国全境啊， 对，德国全境、 哦、 有一些小城市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站台，那、 嗯、 到大城市了它就有十几个站台啊，好几个区 啊方便接驳，方便转 乘，对对对、 哦、 对，非常方便。 那比如说买票什么的方便吗？ 对，我 现场买 可以的，现场买是可以的、 哦、 有自助机、嗯、有这个人工服务台、嗯、都没有问题、 哦、 或者我提前在网站上订好票、 哦、 对吧，这样的话、 嗯、 我们国人出行之前在国内先在网站上订好票，这样会有这个类似早鸟票，就是优惠票嘛。 什么票？ 早鸟票，早 起 的 鸟 儿 有 虫 吃 呀、 啊、 对，有优惠票，比如说像、 哦、 像我们基本上三十几欧的车票可能你早一点买的话会九欧， 哎呦， 差这么多， 三倍的价格呀、哎！ 我的天哪！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出行之前，在国内就把票买好。当然，前提是你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 哦、对对对、 嗯、 对、 嗯， 这样是比较方便又便宜。 你刚才说那个悬浮的高的那个车站，它怎么下车呀？就是它全，我的 两米高的跳台， 怎么下车呀？它那个 大家有听过小象屠飞的故事吗？ 有啊，就是那个、哦、那个。 对啊，他就是从那个悬轨列车上跳下来的。 啊。 跳下来，可是它不是有距地面8到12米吗？ 对对对，其实 怎么跳下来？ 其实这是一个小故事来 着。笑话吗？ 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 哦， 真事儿。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马戏团，它有里面有一个小象叫屠飞，然后它呢，因为那个马戏团生意不是很好，然后就想说怎么能让生意变好起来，就在这个旋轨列车上做表演。所以小象屠飞就去了这段列车上，但是因为那个车厢对于他来说非常窄。他又紧张又恐高嘛，所以最后逼得他就跳下了车厢，就跳到河里，但幸好就是旋轨列车是沿着乌帕塔尔那个河建的。 残酷其实哈，对，有点挺残酷的。 所以我们也要跳下去吗？ 我们人类那个我们作为乘客来说的话， 他的站台都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天桥上。 天桥、 啊、可以下来的， 对对对， 不用你跳下去， 别害怕、啊、 你从传媒大学站你跳下去试试 类似的哈， 对，类似类似， 对，有不同的驾乘体验，饮食体验、住宿体验、文化体验，我觉得德国还是全方位展现出来，还有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是的， 非常高级的联赛， 德甲还是很棒的。 对， 对， 这是当地一支非常好的乐队 LUB 的乐队，他的乐队是非常棒啊、你可以慢慢听的一支乐队。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静思哦， 谢谢静思、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哎，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因为 是 你还没说你打拼过的地方呢。 对呀、啊， 对，不来 这个。怀着自己几年的期待啊，情怀啊，爱恨情仇、啊、 主要是爱恨情仇 啊、对，在这里 希望有时间多多来我们旅行号1073做客啊、 好的好的， 你可以把上我们节目的感受告诉你身边的同行们，对不对？ 是的， 咱们来一起分享分享， 大家都可以来、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Знаю, сбудется наше свидание, затянулось с тобой расставание. Синий месяц за городом прячется, не тоскуется мне и не плачется. Колокольчик ли дальний ехали, только мимо с тобой мы проехали. Напылили кругом, накопытили, даже толком дороги не видели. Позови меня на закате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тихо по имени, ключевой водой напои меня. Знаю, сбудется наше свидание, я вернусь, я сдержу.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567。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